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传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8点02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准时又来到我们的青年说的周末版。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陶。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今天 大家看到我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已经坐了一位非常优雅漂亮的女孩， 让我压力倍增，压力很大的女孩。 对，因为她的身高也是非常的出众。 大家都坐着呢，就已经看不出来了，就不要先提这件事情啊。 对。但是当时在乐陶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嘉宾给他带来的压迫感。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来自压迫感的不光是身高，还有气质。 谢谢。 来吧，我们也不卖关子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谁。 今天的嘉宾呢，就是第64届中国世界小姐别样时尚的创始人杜阳。欢迎。 Hello， 大家好。 杜阳， 大家好。 同时呢，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直播也是可以看到的。大家除了在这个 FM98.2 和 AM927 上收听我们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大家也可以积极跟我们互动，同时呢，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如果您现在呢这个流量不足，视频不方便看的话，我建议您开始听听广播 FM98.2 AM927。 不过我建议大家今天还是看视频吧，因为今天这位小姐姐真 的 很漂 亮。 谢，你们两个的颜值也非常高啊。 来了以后还要恭维一下我们。就我觉得今天要学点东西了。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来嘉宾以后就觉得要跟嘉宾学点东西，我觉得今天我需要学的很多，就是我要学学礼仪。就是 可以保留你的问题。 对，保留我的问题之后再问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首先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个世界上的这三大选美赛事。 对， 说实话我不是很了解，虽然说作为一个男生啊，但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 但应该有听说过吧。 但是我都听说过， 都听说过。 对，都听说过。我觉得在这个三大选美比赛里面也出现了无数的大家就是耳熟 能 详的选手。对，就像 Gary Gatto 就之前就参加过这种选美比赛。 对， 我们的神奇女侠。 对， 然后我想请佳妮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大选美比赛吧。 我们先来介绍的是第一个环球小姐，也希望我们嘉宾杜阳也能够跟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好，没问题， 跟我们补充一下，因为我们都 没问题， 可能不太专业。我们就是从这个网上搜索的资料显示呢，这个环球小姐是被誉为全球现代时尚文化的象征，然后它的简称是环姐，所以当你听到环姐的时候，就是指的环球小姐这个比赛了。而且环球小姐这个比赛呢，它是自1952年开始办，已经办了66届。参赛的选手呢，会来自全球的151个国家和地区。 大赛的这个宗旨是帮助全球女性实现理想，促进事业、生活和个性的发展。同时呢，还会选拔一些这个社会慈善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的形象代言人，为全球女性广泛参加社会活动、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是这样的一个比赛。 嗯， 然后历届的这个 选美，不光是美，身材好 才能够选上，还得有一颗好美丽的心 啊，这是最重要的。 对，就像我们今天杜阳一样。 谢谢。 同时呢，这个历届的环球小姐头衔获得者都是集美貌聪慧于一身的人，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他们通过训练自己的气质和幽默感，其实还需要幽默感。 我想知道这个气质和幽默感，这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是吗？我一直觉得气质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东西。 真的吗？其实我在我看来，其实气质是可以后天培养的。一方面是女孩她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学识，还有家庭的教育、家庭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在外表仪态上的一些表达，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散发你的气质。 对，是的，是的。 我原来只听过一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对，没错。 你通过你的学识的增加呀、啊，可能家里的从小的教育比较好，可能觉得啊、哦、哇，这个女孩好有气质。 对，但其实。 发气质是一种怎么训练方式？ 对，但其实像您刚刚说的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其实在这种的环境下，从小其实家庭对他的比如说举手投足都是会有一些指导作用，对，影响的。所以其实在选美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说选手本身他会自己有自己的比如说教育背景或者有自己的底蕴，那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来教会他如何去表达，比如说招手的时候应该怎么跟大家打招呼，微笑的时候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较合适，所以这些都是在选美训练营里边会跟大家交流，会指导大家的。对对对对， 那说完这个气质，那这个幽默感怎么培养？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与生俱来 的 东西 吧。培养吗？ 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小姐好多都是属于那种高冷女神范儿的， 就是你心中的世界小姐。 也不是吧，我觉得有好多去的时候都是那种高冷女神范儿的，然后好多模特嘛都是臭脸，可能我说的不太专业，大家到拍照的时候都是臭脸，一个直男审美理解一下 啊，没有， 就大家都是臭脸啊，对吧？就高冷一下，就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幽默感是怎么来培养。 其实你说的问题是平常我们面对蛮多的一个问题，就第一个是大家其实把选美和模特其实分的不是很清，但其实在真正的选美领域，就是模特是需要就是要 poker face 的所谓的扑克脸，是因为他们要更多的是展现设计师的服装，所以其实可能你个人的个性并不需要表达的很全面，但是在选美的舞台更多的是看到你个人的表达，因为你每个人代表的是不同的地区或者甚至是不同的国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你更多的站在台前还要就是演讲啊或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幽默感就非常的重要了。比如说你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光自说自话，对，一直 poker face 然后底下的人没有互动，这是不行的，那可能要有一些玩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感觉，今天你第一次见到我就是你会觉得我很 亲切， 应该没有吧， 很有亲和力啊。 没有 对吧， 我会觉得很亲切。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选美过程当中亲和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选标准吧，可以这样说。 原来如此。哇， 对对对， 好高深。可能 没有很高深。 没有，就是我 一本 妈妈 你就理解了。 是这个有很多参加选美都是原来都是模特 啊。对，那是会的。是会的。 所以说我会觉得可能会对比在一起去想这件事情，原来 是不一样的。 来，我们继续聊这个环节啊。 对，一会儿我们还专门有这个设置一些辨别的环节，大家也可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更好的辨别选美比赛这个概念。我们接下来接着说这个环球小姐比赛啊。其实呢，她这个参加这个赛事的佳丽呢，都是各国最杰出的女性代表。她们拥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但是却一样的都是拥有两个特质：美丽和聪明。而通过环球小姐的比赛呢，她们有机会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甚至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环球小姐组织的目标。而且她的举办者称呢，女性的美和才气是这项赛事的两大重点，也是这项赛事能够永葆新鲜感和生机的原因所在。 我又有一个问题啊， 来吧， 这个美丽和才气它本来就没有硬性标准，尤其是美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可能 你在我的眼里是美丽的，然后在他的眼里不是美丽的。 对对对。 嗯，然后才气这个事情，我想知道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来评价的，是用一个什么标准来这个打分或者是这个比赛的。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是环球小姐，然后但是我更了解可能是世界小姐。在世界小姐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所谓才气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女生更加全能一点。那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除了大家经常看到的有这种超模的展示或者是泳装的展示以外，其实我们还有运动的比赛，运动的单项赛，还有慈善的单项赛，还有这个自己的个人才艺的单项赛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单项赛，但是这些就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形式让大家看到了，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看到更多的还是 那个超模， 对，更多可能更多的是超模在这方面的展示里面。对，那所谓的这个美丽呢，我觉得是就是每个人的评选标准肯定是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管是每一年的选美冠军选出来都会有一些争议。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大家都有各自的审美标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尽量的去选出一个更综合吧，更能代表 大 部分 人， 大 多数 人，对，是的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的代表吧。是这样的， 美是不能统一的，但是我们可以选出来一个就是被大多数人能够接受 的。接受 的，是的， 因为每次看到那个环球小姐和世界小姐比赛完了以后，都会有人爆出来什么某届某届谁谁谁，然后长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某届谁谁长什么什么样子，然后仔细一看，或许可能符合当年的那个审美， 对，是的， 但是现在的审美来看，可能它还是落后了一点。那这个评判标准，美是随着时间而推移而变化的吗？这个标准是一直在变化的吗？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评分的时候，我们的分数都是所有的评委平均出来的，但是每一届的评委都不一样。其实当时就是也会有选手说啊，为什么我就行，他就为什么他就行，我就不行。然后比如说在一些单项赛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表现得很好，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很好的分数。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评委的，就是每一个评委不一样。今天是这个评委，也许你的分数高，但也许换一个评委，就另外一个选手他会更就是可能至少评委会更喜欢。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的，也会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吧。就像之前说每一个奥运冠军选出来都会有无数种可能性碰巧在一起，所以其实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另外一方面也是有幸运的存在吧， 有伯乐。 对对，有伯乐，是的。 因为它跟奥运比赛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在于，奥运比赛是你跳了多远， 竞技，对， 它有标准， 对，是的， 你跑了多快，这是硬性指标。 对对， 但是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评价的判断的标准。对 对, 对，是的，就是因为跟不同的人而言，可能他的自己主观的这种评选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尽量会把它评选成就是各个板块。比如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的平常生活也是被打分的，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 平常生活， 对，是的， 日常起居， 对，日常的起居，你是不是能自己照顾自己？你的房间收拾的怎么样？其实都是被评选的。对，因为我们在国外参加全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的评委是打扮成不一样的人来进到我们各个房间，就你不知道哪一天进来帮你打扫房间的阿姨是你的评委，就是他会潜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 我觉得那平时可能就懒懒散散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 都得收敛起来， 都要收敛， 对，收敛起来，是的，是的。 那晚上睡觉这个睡姿什么的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属于个人空间，还是 还是要有个人的私人空间的。 对对对，是的。 睡相很差，那怎么办？晚上被拍了下来， 扣分了。对。 好，也跟大家聊完了这个环球小姐，贾妮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世界小姐，也是这个国际小姐。 对，我们把世界小姐留到压轴的时候再对。最后再介绍，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世界三大选美赛事当中的一个叫做国际小姐，它其实全称是叫做国际小姐世界大会，它是一个世界级的选美赛事，有美丽奥林匹克的赞誉，已经举办了是57届，同时呢，这个国际小姐世界大会，不仅仅是一个选美比赛，而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参加的一个佳丽盛典， 他们呢认同这个国际小姐世界大会的理念，然后他的这个意图是在加强女性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 嗯哼， 就更国际化一些，相对于其他比赛，可以这样说吗？ 嗯 嗯， 国际小姐大会呢，为女性发展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敞开了大门。同时呢，这个它的友谊网站通过全球总决赛扩大到了全世界。哎，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看他这个介绍吧，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比赛，还是请杜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对这个比赛的印象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啊。因为国际小姐其实它发源是日本，就是因为我其实想说这三大选美赛事它的发源地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国际小姐它是发源地是在日本的，所以它在评选的过程当中，我个人感觉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日本的文化呀，或者日本本身的这种选美的审美标准在里边的，所以你看比如说你如果要真的能看到三个选美赛事的皇冠，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这种我感觉啊是会有不同的地域特色的，所以其实在三大选美赛事当中，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发源地，因为它的发源地影响了它的本身的选美的这种标准，还有它的文化背景其实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国际小姐也是唯一一个在就是世界级的选美赛事当中发源于日本的一个就发源于亚洲的一个赛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种亚洲文化来说，我觉得是特别厉害的一点，因为它也已经50多年了，所以其实对选美文化本身是源自于欧美的，所以能够出自亚洲的一个选美的世界级的赛事，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对， 哇，这样一听介绍，我们就更清楚了这个国际小姐这个比赛啊，它是我们首个在应该说是在选美比赛当中在亚洲发源的一个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选美比赛。 对，是的。 嗯，那刚才杜阳提到了一个点，说是这三大选美比赛因为发源地的不同，所以说他们的标准可能有所不同。那亚洲的和是剩下两个欧美的相比，它的就是标准的不同点在哪儿呢？ 对，其实三大选美赛事里时间最久的就是世界小姐大赛，然后它到比如说2018年到今年是要举办的是第68届了，然后环球应该环球小姐是马上要举办的是第67届，就是世界小姐要比环球小姐早一年，然后国际小姐是再往后一点，刚刚57届嘛，是在讲对对对，然后世界小姐是发源于伦敦的，是发源于英国的，所以它的评选标准包括我们在学习礼仪的时候，其实它的这种我觉得这种礼仪文化更偏向于这种欧洲的皇室的一些礼仪呀，包括一些招手，包括着装等等，会更偏向这边。然后像环球小姐大家都知道是由美国发源的，那它的评选标准其实更美洲化，就是会更怎么讲，选出来的选美冠军都是更美艳一点，然后会对就是会对性感一点，对丰腴一点，然后它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呈现也会更加的有冲击力吧，我觉得对他们的映照都是蛮有冲击力的， 没 办 法， 很没办法。 然后国际小姐就相对来，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会就是亚洲更收敛更含蓄一点，包括他们在加冕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有那种斗篷，还有一个就是 东方韵味更 对东方韵味更足一点。那像这个世界小姐和环球小姐在加冕的时候都是礼服的， 礼服 对，所以就不太一样。对，礼服只有王冠还有绶带，但是像国际小姐就是会有一个斗篷，大的斗篷，然后皇冠还有绶带还有权杖。是的。 这样具体一讲我们就更清楚了。 来，再跟大家最后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的世界小姐三大选美比赛，也是我们杜阳曾经获得过冠军的 谢谢谢谢。 对，这个比赛呢，就像刚刚杜阳介绍的，首届的世界小姐大赛是1951年举行，创办者呢是英国的娱乐大亨埃里克莫利。这项活动本来是英国的新年庆典的一部分，最初被称为是节日比基尼竞赛。 后来呢，是英国的这个新闻界给这个活动命名为世界小姐。 是，是的。 现在的世界小姐比赛呢，它已经不再是当初的这个比基尼竞赛，而是成为了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树立杰出妇女榜样和帮助饥饿残疾儿童为主要宗旨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嗯、对，是的，是的。嗯， 就是我看到这三个比赛啊，都不仅仅是选美，其实更是选出来一个代表，嗯、然后让他们去进行一些慈善活动，然后去促进这个世界的发展。 对， 嗯、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理想都是非常的美好。好和远大的， 那你们会做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吗？ 对，其实我们在选出来，包括我们在选之前都会因为有像刚刚介绍的有慈善的这个公益的单项赛嘛、嗯、实际上每一个国家的代表是有自己的公益项目的、嗯、那么到全球比赛的时候会选出前几名，然后在就是世界小姐任期的时候会给这个慈善项目募捐、嗯、然后会去当地看望当地的就是比如说受难的人们，对，被帮助的人们，对，是这样的。然后包括在任期里边会有自己的更参与更多的公益的活动，实际上是这样的。 了解。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小姐比赛当中呢，她积极从事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的爱心使者非常的多。 对，非常非常的多、嗯、因为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中国第一位选美冠军就是张子琳姐姐，然后她其实在她任期包括在一直到现在她都一直非常积极的参与有关妇女儿童的这种公益活动。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任期是一年吗？ 对，一年。 就是在你这个拿到冠军以后这一年， 对， 然后这一年你要负责这些慈善项目的工作。 对， 然后去做宣传。 是的，是的，去做宣传，以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以一种公益大使的身份去号召更多的人传播这种公益的理念吧。 而且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正能量是为社会做一些积极的贡献的。 没错， 不光是漂亮。 对对对， 我们要做的是更多的，然后美好的，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对，是的。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一个人都做那么一点点、嗯、所以这样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嗯、对，是的。嗯， 哎，其实我之前在接触这个选美赛事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 嗯， 他们认为你在获得了这种选美比赛的名次或者是冠军之后呢，他就会给你带来很丰厚的经济收益。 嗯， 但是刚刚听杜阳这么一讲的话，其实这个选美冠军世界小姐她是有自己的责任所在的。 对，是的。其实我个人在我看来，就尤其是在我不知道啊，尤其是在国内，其实我觉得选美并不是一个能让你一步登天的一个地方，而是说在选美的过程当中让你认识到就是你的美能给你到底带来什么。就比如说像世界小姐的赛事宗旨是 beauty with a purpose， 就是让美丽更有意义。那美丽怎么才能有意义？我觉得除了你的外表能够让人赏心悦目以外，实际上你做的每一步都是要影响更多的人去有一个更积极的心态，或者是能够就是更努力的工作，这样子。嗯， 说的真好。嗯， 这个刚才本来我是不太能分得清，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选美比赛作为这个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环球小姐啊、 嗯、 国际小姐啊以及世界小姐、 嗯、 觉得好像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对这个世界的比赛， 就是选美，对， 反正就是这个全世界的比赛啊。 那概念可能他们都是一个比赛， 而且后来对对对，之前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赛，因为它覆盖的范围是一样的。 对对， 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选美比赛是以地区来命名的，比如说中华小姐，然后香港就港姐， 对， 然后后来还有什么珠江小姐， 哦，是吗？ 好像有吧？ 对，地域不同， 对，应该有地域不同， 大大小小。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国际小姐啊，环球小姐， 对。 世界小姐，这是一个比赛吧？不干的反正都是整个世界嘛。 对对对， 我知道还有一个比赛叫做地球小姐。 对，是的，是的。 会有， 昨天我们还聊到了。 对，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因为它覆盖的范围也是一样的。 就是、对，其实就是这种像这种国际性的赛事，它覆盖的范围肯定是全球范围内的， 嗯、 但是它每年的参赛国都是不一样的。 嗯、 至少到现在为止，每年的世界小姐还是会有最多的国家参与的。比如说，我们那一年是有121个国家和地区去参与。 嗯、 然后像环球小姐一般是90多个，然后国际小姐可能稍微的再少一点，可能70-80个大概这样子。然后呢其他的国家也是，就是每一个赛事其实参赛国是不同的，所以 虽然覆盖都是全球范围内，但是真正能覆盖到的地区是不一定的， 有差别的。 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 国家都会来参加嘛。 对 对 对, 对，而且其实比如说像我之前也是参加了北京赛区的比赛，然后中国赛区的比赛，再到国际赛区的比赛，其实它也是一层一层选出来的。那像你刚刚说的珠江小姐比赛，也许是就是这个 地 啊，对对， 自己 是的， 发办的一个选美比赛， 对，他会选出一个代表珠江来参加中国区的比赛，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嗯， 原来如此。 对， 我一直以为是地域， 可能是 今天就是来跟我科普的。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没关系没关系。 没有，我还是很愿意就是跟大家一起来了解 来了解一下这个知识。 这个有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他也是不太知道， 对， 他只是看到这个女孩好漂亮，然后啊，这个。这是中华小姐，哇，这个是世界小姐，这个是国际小姐，他们可能分不太清这几个比赛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是， 而且大家可能对于美这个选美的感觉和概念一直都有点混淆， 嗯， 觉得 很多人都会 混淆，好看， 对， 她身材好，她好看， 对对对， 然后大家没有想到。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标志，然后为这个社会传递正能量。 是的，是的， 也是今天在普及之后，可能大家会更加的就知道这个选美比赛到底选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对，没错， 对， 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吧，就是介绍你很容易混淆的概念。 好， 我觉得这个混淆概念又特别，这是一个更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你所知道的中华小姐比赛有两个，一个叫国际中华小姐，一个叫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它的举办方式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两个还是说的一个地方对吗？就是一个中华小姐环球大赛，还有一个国际中华小姐， 对， 都是就是覆盖全球的中国人对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就是覆盖全球的所有的华人对吗？ 就是有国际名头的，它是有这个覆盖国，应该都算吧。 只有华人参加吗？ 还是让杜阳来给我们？ 没有，这两个比赛我还真的有点分不清楚了，因为我知道其中一个是 凤凰卫视， 对，凤凰卫视举办的，因为很多凤凰卫视的美女主持都是来自选美大赛，但是你这样一说，到底哪一个是 中华小姐？ 对，我也是。 这样吧，我再说，她原来叫做国际华裔小姐，这个中华国际中华小姐，她是 TVB 啊，对 TVB。 TVB 一个属于凤凰卫视， 嗯，对， 这样就好分辨了。 是吗？ 对对， 我原来以为只有一个比赛叫做中华小姐， 都是这个国际华裔小姐，就国际中华小姐，现在叫国际中华小姐。她出了很多的这种知名的艺人，比如说袁咏仪、钟丽缇，还有叶璇、郭羡妮和廖碧儿、钟嘉欣，都是从这个华裔小姐开始为人熟知的。 对，其实你这样说我就知道了，其实更应该说他们出自香港小姐的选美大赛，因为每一年 TVB 办的香港小姐都会选出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然后会有更多的这种影星吧，我觉得对，演艺明星能够从他们的舞台上走出来。对对对，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我们熟知的童年记忆的人。那 童年记忆好像没有 TVB， 不好意思， 这是 就我的童年好像不太看电视剧，我觉得 哦，你是不太看电视剧，我还以为 我 们的年龄差的有这么大。 什么？我觉得男孩子好像看 TVB 看的少一些吧，而且尤其是我是山东人 啊， 收不到 TVB。就家里没有 TVB， 对，没有这个台，就是只能看什么《动物世界》啊之类的。所以说，你说 你的世界好单纯。 我发现我的童年好像没有这些人， 这些记忆。 然后我只认识袁咏仪的时候，她好像已经年纪很大了。 就是她已经 真的 吗？去参加综艺 了。 你之前没有看过她的一些电影，香港的电影？ 我看过很多， 对啊， 包括那个时候 只有周星驰的 啊，对啊， 电影里面认识的袁咏仪。 但是就像是金庸的那种电视剧里面就有这些影星在，你也没有看过吗？ 就我对不上号，我有点脸盲。 好吧。 OK， 闲话不多说，8:28，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和半点报时，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世界的选美比赛，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我们稍后见。 一会儿见。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8:31，一小段广告和报时以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科普和聊一下。就我觉得今天主要是跟我科普啊，来聊一聊这个选美比赛啊。我觉得刚才二位刚才说我就是钢铁直男，我就觉得是没错，但是呢，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怎么辩解？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没有发现自己刚刚的理解力连 TVB 的剧都没有看过，这是一个我们都觉得很不能理解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觉得这个 TVB 的画质，它这个滤镜吧，就有点怪怪的，所以说就觉得这一定 不是什么好剧，就很少看它的剧， 对，它的特效不太好。 这是多么大的偏见呀！ 而且小的时候我觉得，看电视剧不如出去打个球什么的比较 可能你是一个运动型的男孩。 对运动型 男孩子和女孩子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嘛。 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就是哥哥，他是从小带着我看 TVB 的剧，就是那种警匪剧 啊。对， 这个我知道，我看过欧阳靖 哦， 是吧，就警匪剧，对吧。 说到一个 好像是有那么个人，是吧。 好吧 ，OK， 我们继续聊这个选美比赛啊，就回归正题啊。 继续聊回正题，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香港小姐的选美，现在其实这一届的香港小姐也在如火如荼的这个选拔当中， 目前正在进行， 对，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找了一段这个他们面试的视频分享给大家，同时呢提醒大家啊，如果想要看视频的话，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这段画面了。 来，我 们先来看一下。 香港小姐的面试的视频啊，我刚才想问，就是因为我前面看到了几个通过这个手术啊，或者是后天人工的方式 变美的， 那这种在选美比赛当中会喜欢吗？ 其实多少每个人对自己的外貌可能都有一些不是那么的满意，对对对，所以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也是比较理解有一些就不管男孩女孩，对对，他会有一些微调，但是确实在选美比赛当中是不崇尚这种就是过度的人工修饰的，是这样子的，对。 而且我看到刚才这个上来就要量身高。 啊，对，是的， 上来就要卸妆，上来就要量身高， 对对对，要卸妆，量身高，量体重，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就好像这都是不能触碰的禁忌啊， 对， 就是好像就各种， 就你如果要是一个女孩，如果你要是去参加选美比赛， 问你身高呀、啊，问你年龄啊，然后往你 对。 对你泼卸妆水啊，我觉得都是禁忌吧。 对对对， 你将失去这个朋友是吗？ 对、 啊。包括可能一些纹身也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有纹身、 对，不允许的、嗯。对对对，因为还是希望，就是选出来这个代表能够更，我觉得怎么样，代表对更自然，对、嗯，代表更多的人，嗯，嗯是的， 就是一个普遍大众符合普遍大众的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选美冠军。 对， 那既然我们刚才看了这个面试的视频，我就请杜阳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参赛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选美的流程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漫长的比赛过程？ 这个、对，这个是个非常漫长的事情。 带我开启新世界的大门啊！ 简单给他介绍一下吧。 对，像我从我北京赛区的初赛，一直到我参加完国际赛事，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么漫长？ 对，非常久。 这么久， 就是、一定要把上一届的任期熬完。 不是，是我那一年就是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世界各地它选美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墨西哥，它是选出来的，到一年以后才会去参加国际比赛，等于说它是前一年选后一年的。等于说 提前一年选， 对，提前一年选，等于说我们那一年的分赛区就是提前一年选完的。 您是在中国参加的？ 对对对，分赛区是提前一年选完的，然后中国的比赛就已经是一年之后了，然后紧接着两个月的准备就去了国际的赛事，所以其实我们的赛程就会拉得非常长，但每一年不一样，有的时候可能从分赛区到全国的比赛可能就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个人会更加喜欢准备时间久一点，因为会更充分一点，比如说才艺啊，或者是一些你的就是服装的准备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比如说像我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南非小姐，她是带了13个最大号的行李箱去，然后每天对每天还在换不同的箱子，因为她每天的造型都是一张照片，都是像定好像书一样，就每天对每天就穿一页，每天穿一页这样子。 哇， 对， 这样听起来好。 那我想知道，就是具体的你们的比赛是什么？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先要参加中国北京分赛区， 对，北京分赛区， 先要参加北京分赛区的比赛。 然后 在这个比赛里面，然后他具体要求你去做什么呢？你去了以后，难道就站在那儿跟他们聊聊天吗？是因为第一次见面吗？ 杜阳其实已经介绍过了， 就上来就要来表演才艺是吗？ 也不是一上来就要表演，就比如说像分赛区和全国的赛区，主要还是以我觉得还是以培训为主的。因为 一个漫长的培训， 对对，会有一个月，大概至少是2周左右的一个培训时间，2周到1个月吧。 我本来以为他是这个先选这个资质不错的，然后进入这个培训营，然后再去继续的。 对，是的，是的， 这个样子。 因为在初赛的时候会已经把就是可能就是对，会对 筛选 一部分， 有潜质的先 对先留下，然后再在集训营里，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 哦，原来如此。 对，但培训的过程当中就有走 T 台呀，然后包括教你怎么穿着，怎么化妆。因为在像我参加选美比赛之前，我是自己从来不化妆的。 哇， 对，其实是现学的。就因为到全球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自己化妆，是没有化妆师给你化妆做造型的，所以你每天的自己的造型都要自己早上起来，从化妆开始，包括做头发都要自己一个人完成。 天哪， 因为我也学过化妆嘛， 这个、 所以 真的吗？ 就因为你知道，大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就会觉得有一门课叫化妆， 这倒是让我们很惊讶呀！作为一个钢铁直男，你竟然还学个化妆？ 但是必修课嘛， 我没有这个课，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课了。 啊，是吗？我们有，就是当年 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 当年有一门课叫化妆课，然后我深知这个化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女同学就是炉火纯青，真的就特别 化得多，自然就熟 了，对，都是练出来的， 然后把自己化。 的像日本艺妓一样。 没有，那是粉底选白了， 就脸上像铺了面粉一样。然后后来觉得啊，好吧，我不太适合，对不起。 而且 最后还是过了关啊。 对，而且其实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国内还是因为就是国内有些审美，就是我们的妆容可能普遍还是偏淡的，就是比较修饰一下。但是到国际赛事的时候，因为每一个选手都是那种，就欧美人其实化淡一点的妆就已经感觉眼窝很深，结构很好，然后所以当所有的亚洲佳丽去到国外的时候，妆容都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浓。 就是你是要随着他的标准来去改变自己的， 对，就是会稍微有一些不同， 周边 的人全 都是那种 对 立体， 对对 对，因为毕竟选就是评选标准还是相对偏欧美标准 一点 的， 点 所以其实他们会喜欢亚洲人。细长的眼睛，然后浓浓的眼线，然后这样子，所以也会稍微改变一点，对。 哦，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一个长相要做很长得很国际化， 对，国际脸， 就是， 对， 但是我会觉得长得就。 就是是外国人， 对， 是外国人认为 很国际化， 是很多人都认为，就是我们国人看也 OK， 然后国外看也 OK 的这种长相是这个样子，它是能被称为国际的 国际化， 对对对对对， 原来如此。那发现这个选美还是有不少门道的。那你们在这个培训的期间，你们都会做点什么呢？就是化妆。 对，化妆、礼仪还有形体这样子，都会有培训。 那形体和这个模特啊什么的是有区别的，是吗？ 基本的就是所谓的基本功的区别就基本上没有，因为都是要贴墙站立，然后保持身体的挺拔这样子，其实跟模特是没有区别的，是一样的。但是比如说在步幅上，在走的过程当中，可能选美更希望你能够凸显一下自己的特质， 因为模特是为了凸显衣服。 对对对，可能现在比较流行的模特的这种走法，就是像我们叫就像木棍儿一样，就走过去再走回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可能连 面无表情， 对， 飘过去一张纸，然后再飘回来。 对，是的，是的，可能连 一件衣服一样。 对，最前台的定位都不需要了，因为以前还是要 不需要表情， 摆 pose。对，但现在都不需要了。但是选美还是希望，更多的展现女性的曲线，因为毕竟还是一个选美比赛，对，还是要展示自己。所以除了你自己的个性需要你更自信啊，微笑，然后更有亲和力，那更多的还是希望你在比如说在做造型的时候有一些曲线这样子，然后包括在走的过程当中， 这是形体。那礼仪呢？ 礼仪的话就是一些待人接物了，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在被加冕的时候，就是招手的时候，对，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平常我们招手就嗨，就是随便一招就可以了。对，但是我们戴上那个的时候，是手指是要并齐的， 要并齐。 对，是要并齐。然后大拇指 是 轻轻的对贴在就是这个手上，然后非常慢，非常慢。对， 不是左右是吗？ 对，就是轻轻的， 乐淘这一刻你就是世界先生， 哎，真的有这 个 比赛，有 Mr. World 啊，还有这个比赛， 对对对，就是可能要更含蓄一点，就是我个人感觉其实跟欧洲的那些皇室他们的招手是 有 一点 像 的， 香 香 的， 对对对对。 他还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对，有自己的。 那是不是三个比赛都是这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礼仪 就是 培训都一样吗？就比如说三个比赛有三个比赛不同的风格， 对，不同的风格。 那三个比赛对你们的培训就 是 内容 是 不是 一样的？ 不一样。 我觉得内容应该不一样吧，因为另外两个我没有参加过，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在最后的舞台呈现上，其实比如说环球小姐他们就很张扬，就是有哭的，有笑的，然后就是怎么样的都有。然后甚至有某一年的环球小姐他们还就是宣布错了，戴错了皇冠，就是这种事情都是有发生的。 好尴尬啊。 综艺效果吗？ 就摘下来然后再放在另外一边。 对，是的，是的，就最后就是 抢过来 是直播。 我觉得 对，是直播的。 被摘下来的那个人应该也是 就很难， 曾经戴过皇冠的人。 对，我是曾经戴过皇冠 的 人。 是 的， 是的。但是比如说像世界小姐就会更，我觉得会更像就是更收敛一点吧，就是需要你更端庄一点。对， 这个样子。 嗯，哎，那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培训的内容会有和就是比如说我在参加中国赛区的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些中国元素的这种东西加进去吗？ 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的时候，真正参加全球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是几乎没有培训的，就反而到全球比赛的时候是没有培训的，只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指导这样子。因为到全球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更像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因为其实从英文来讲，它是 Miss World Beauty Pageant， 就是 pageant 本身在英文的翻译里是盛会的意思，并不是一个比赛。所以其实在那一个月里更多的是国家和国家的交流，文化当中的分享，我觉得更多是这样。对， 因为这个选美比赛，这个世界小姐出去以后，不仅是代表自己， 对， 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那你跟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跟大家聊的时候，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是比如哪个国家的文化特别好，或者是哪个国家的曾经你的这个跟你一起比赛的选手，然后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就是他们国家特别独特的风土文情。 我觉得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每一年的比赛的一开始都有一个板块叫Dance of the World， 就是世界之舞的意思。然后所以他会挑选出几个国家的舞蹈，然后所有的女孩子都一起跳。然后当时我选择的就是国家的舞我选择咱们国家舞蹈是那个甄嬛传的惊鸿舞，因为当时甄嬛传在对热播，然后所以我就穿了很长很长的水袖。然后当时另外一个被挑选出来的选手是非洲的国家，应该是肯尼亚。他们最多的动作就是拍鼓，然后就是你这样，然后对，然后我 就给他一盆火，他能玩一天的那种。 对对对，对，就是很欢快的这种。然后当时我就穿着很长很长的水袖，跟他一起拍鼓，然后一起， 就大家都要参与进来， 对，都要做一样的动作，所以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远远的就看上去一个 文化冲击， 对，文化冲击 culture shock， 就很长的这种水袖就在那跳这种非洲舞，然后那种反差就觉得就很。萌，然后所有人都在底下笑， 这个是有点意思啊。 对对，是的。 就是、你把这个本来惊鸿舞，它就是用了一首宋词嘛， 对，是的， 节奏嘛，本来宋词也唱了，变成节奏嘛， 就变成了说唱。 说唱， 对对对。但你想，你反过来，他们在学我们的舞蹈的时候，穿着草裙，然后再跳那种很优雅的舞蹈，其实也是很有反差的。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也准备了一段对，也是杜阳自己的自媒体在做的一个关于选美的后台揭秘，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选美比赛的后台的故事。 好呀，来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就要搞事情了。大家都知道第67届世界小姐中国区的总决赛已经拉开了帷幕，美丽的选手们都集结到了大连，那么今天我就要打入家里们的内部一探究竟，看看他们私下到底是什么样。走吧。现在我们要采访的这个小姐姐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女博士，久仰大名，所以走。 我叫张天慈，是一名来自于清华大学的核物理方向的小提琴十级的博士。 哇，这核物理方向，听到没有？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是这样的。所以就选择了核能，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跟女博士聊天就是特别不一样，像看到了走进科学一样。所以你是为什么又来选择参加世界小姐？ 就是我是过来撕票的，为女博士证明女博士也可以很美，我们也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所以就过来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觉得我找到另外一个知罪，就是头发最短的女孩子。走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赛区的古冰洁。 那你是为什么来参加这次世界小姐大赛？ 就是陪朋友来的。 那你觉得你身上最像世界小姐的特质是什么？ 内在吧。 那你觉得你最不像世界小姐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就外在。 就你为什么要剪这么短的头发吗？ 天热。 那你是九几年生的呢？ 2000年。 那你有什么爱好吗？ 打游戏。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67届世界小姐大赛的选手张新淼，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觉得你这个腿长真的是名不虚传啊，都第三了吧？有没有什么困扰？ 困扰就是穿裙子比别人永远短一截儿。 你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 平时业余爱好， 别紧张，放轻松，放松。你爱好还挺广泛的呀， 到世界小姐的有哪一点？ 你觉得最不巧？ 太过于欢脱，太过于外向了，人家世界小姐都是。 刚才这个视频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但是从前面我看这个杜阳当时在访问这些选手，是在北京赛区的选手 啊？没有，不是，是在全国中国区的， 中国区 对中国区的决赛选手。 我发现这个来自于中国各地的，就已经各式各样，然后大家 各 有风采了。 对，你都已经听到各种各样的口音了。 然后我刚才看到了第一个，就震惊了一下，天河物理专业 清华 大 学的 博士。 是的， 我觉得在才气方面，他是不是应该不？就才气我不知道，但智商方面我知道他一定不差， 一定不差， 非常赞。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包括我在去参加全国或者全球的时候，其实有各行各业的女性来参加这个比赛，包括比如说在我们选出来的往届的世界小姐里，有做市长的，有做律师的，当然也有做影视明星的，就是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然后包括像我们在参赛的时候，很多医学生来参与，其实因为 你觉得他们也是就是。治病救人嘛，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各行各业都也就不只是模特这一个专业的女孩子， 所以说这个还真的是囊括了很多个领域的人才。 对，没错，原来还是我比较肤浅，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和模特比赛一样的，就是好看，然后要么就有基本功啊，有特色，然后如果有点才艺的话，就会加点分啊。 对对对， 没有想到，其实大家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 很注重内涵的比赛。 对，没错。 对，比如说我个人是 内外兼修 啊，谢谢。比如说我个人其实是学风景园林专业的，是有关建筑和园林设计的。 我觉得一般学这种艺术专业，你对于服装的搭配一定很好。 对，还好，对， 色彩会色彩感很强。 因为我是觉得说，就是学，比如说服装表演，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学服装表演的女生来参赛，她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力非常非常的好，那可能其他院校的就会弱一点，但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培训更多的就是补齐这一块。 就是所以说你不能只在某一个方面有所建树，然后你应该是全面的一个人才。 对 对， 那杜阳，您先说。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个，就是跟我们之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刚才这个他刚才说，我们好多参加完选美小姐以后，可能去当了影视明星。 对， 有这样的，比如张萌，你知道吗？张萌就是演，我最近热播的一个剧叫《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又是这样的一个很尬的场景。 没事，我知道，没关系。 神话这个电视剧看过吗？神话 或者离婚律师？ 对，胡歌和那个谁啊？ 好吧，好吧，好吧。 神话我知道，神话我知道，成龙嘛。 哎，不是，那是电影。我们说的是 电视 剧。 啊，好吧，好吧，好吧，没有观众知道就好了。 对，观众 知道 就 好了。 对，在神话当中， 我真的是觉得像是白痴一样，什么都不太懂，什么都不太懂啊！ 溢出屏幕的尴尬，溢出话筒的尴尬。 我还在这儿成龙机器站呢，是我年纪太大吗？ 这个确实是， 有代沟，有代沟，有代沟，有代沟。 没有，我们都90后吧？ 都是90后， 我不是。 哦，真的吗？ 我95后。 这还秀一把优越。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结束我们的尴尬，我们还是聊回我们的选美吧。 你这一聊让我忘了刚才想问什么。 好，我问一下这个杜阳，在参加选美之后，我刚才想问大家，可能有很多去参加影视明星，这个影视明星给我打断了。那杜阳后来选择是去创业，是吗？ 对，是的，是的。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创业项目吧。 对，我是在卸了任之后，碰到了我的合伙人，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创立了一个自己的节目，叫《别样时尚》。然后是一个，我们都说是一个时尚类的短视频，但除了时尚，我们更多的是跟年轻的女孩，然后去分享一些有关选美，还有有关这种价值观的小东西吧，对，分享吧。然后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独立去从头到尾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其实对我个人的成长是蛮多的，跟粉丝一起成长，对。 别样时尚这样的一个为女孩子， 对，自己名字，就刚刚大家看到的，对，对，就是读顺了就啊，别样时尚，对对对对， 好的。 就是其实刚刚看到的那个片段，也是我们在去年，然后世界小姐中国区决赛的时候，然后去做的一个探访。因为基本上每一年，全国啊，全球，然后我都会过去再去参与，再去回去再看一看。所以当时正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我就说不行，我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说选美幕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所以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探访，跟其中几个非常有代表的选手，对，非常有意思的选手，然后聊了聊天啊，对。 哎，那个短头发的女孩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好高冷，我觉得她应该是。选美比赛嘛，去参加， 对， 应该是大家大众认可的那种。 对对对， 好歹这个女孩子长头发， 对， 短也不至于。 短到这个 比我还短。 对对对，她应该是那一届选手里，就是至少外形看上去最不一样的一朵， 对对对， 奇葩。对，但她现在已经是就是国际舞台上一个还比较有名的超模了。对，她现在是参加完选美以后走的是超模的路线，这样。 但这个模特里面，她是不是更喜欢中性一点，对吗？ 就更有特点，对，更有特点一点的吧。 选美比赛就是女性特征要鲜明一点，是吧？ 是， 因为我觉得。 回过娘洗袖白发。掉下下王子的玫瑰，而你的皇冠在哪？童年学着的飞机，是否还在你口袋？带你往最遥远星。出发，所有烦恼都放下，你也一样会寂寞吗？执着的还相信童话，才能抵抗长大。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北京时间九点零一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乐涛。 大家好，我是佳妮。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一位非常漂亮美丽的姑娘来到我们直播间、她就是第64届中国世界小姐，同时也是别样时尚的创始人杜阳。 Hello 大家好。 杜阳，刚才这一个小时我觉得给大家添麻烦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小时都在给我进行一个事情，叫做科普。 对、你知道我在之前准备了一个问题，叫做就是在成为中国小姐之后，杜阳肯定会有很多的人问他关于选美的问题、然后在这些问题当中有哪些对于选美的刻板印象，你已经充分的诠释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所有的刻板印象我全问了是吗？ 几乎 所以说我这是替大家问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非常好。 就是、好多人他也不太了解选美、好多人呢他对这个杜阳今天不跟我解释，我也觉得可能就是模特比赛类似的那种啊。 是的。 然后没有想到原来选美比赛里面可以有这么多的门道，这么多内涵，然后没有想到这么多，所以说我觉得不光是我吧，然后也是更多的这个观众朋友。 对，你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啊。其实我都懂了，今天要演一下嘛，对不对？演 一下 嘛， 大家知道不要拆穿。 对， 影帝影帝， 演一下演一下， 配合出演一下。 主要是我为了这广大的听众啊和网友啊，帮大家问一问啊。 哎，那我们还是聊回正题啊。我们先问一下，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个杜阳的粉丝来到直播间，平时粉丝会怎么叫你，就是怎么称呼你？ 他们原来叫我国姐，现在叫我杜老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自从创业了以后，他们就改口叫我杜老板了。对，其实我压力特别大，因为一说叫杜老板我就想起了就是 杜月笙老板。 对对，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然后就是小燕子不闯了一个汉轩骑射，然后那个骑射的老板也是杜老板。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 虐待他的 那个、 那个、对对对，是的。 不说我还想不起来。你 也是。哦，我知道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就那个杜老板嘛，是不是？ 对对对，就那个杜老板。 对对 对 对， 反正就是就对就大家很不好的，只要是杜老板都对大家很不好。 对、 所以 这样 压力很大。 知道了。 可以了可以了。那就是粉丝是这样称呼，那你会叫你的粉丝有没有粉丝团体有名字？ 我管他们叫洋气团。 洋气团， 对对，就很洋气、就是我想带、大家一起洋气，然后就反正、 正好还能够谐音 写那个洋。对对对对，是。 那今天我们就得欢迎一下我们洋气团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助阵、 欢迎大家。发现这个我们现在疯狂的在关注我们的这个 对洋气团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在直播平台，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如果你没有下载什么 app 的话，也可以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偷偷的打个广告。发现我改了一个词，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到我们美丽的杜阳啦。 没错。 哎，我们继续问啊，其实这个、刚刚杜阳讲了很多关于选美的知识， 是， 其实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你自己选美的经历。你在成为了这个中国小姐之后， 嗯， 为了给大家呈现出来一个，肯定需要一个呈现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 对， 嗯，在底下有付出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是我，就因为我成为世界小姐，其实选美一直是我的一个小梦想来的， 嗯， 所以其实当我有这个梦想的时候，就一点一点再去努力吧。因为刚开始其实我跟你一样了解选美比赛，也是就是我要漂亮然后我要瘦，所以第一步就是先减肥， 先瘦， 对，先瘦。 现在你就是曾经的他。 没有没有，然后瘦过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不对，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单项赛， 嗯， 所以慢慢的也是了解了公益，然后了解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世界小姐需要做的工作，所以也是一点一点的在准备嘛。但是确实在大学之前我都一直是过着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讲，普通就跟大家一样的生活，就是一直在一步一步的上学，然后等到了大学之后才慢慢的接触了比如说有关模特或者有关选美的东西，对，然后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之前可能因为是一个理科女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化妆啊， 嗯， 穿搭就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嗯， 所以当时我的很多粉丝都管我叫北京土妞， 北京土妞。对，这是一个爱称啊。 对，是一个爱称，因为他们就是也是希望我能够 变得更好， 对，变得更好，学会这些，所以在参赛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学会了穿搭，学会了造型。 哎，这样说的话，粉丝他一不小心就容易变成一个小黑粉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的粉丝都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嗯， 对对对。然后其实因为也有他们的指导，所以我慢慢的在，尤其是在国外比赛的时候，还能适应国外的这种环境和口音， 嗯， 因为 对 我们学的都是美音嘛。 嗯， 然后其实，在英国他们讲的，因为我们那一届举办是在伦敦， 嗯， 然后他们讲的都是英音，然后所以在到达的前3天，我是基本上听不太懂他们在讲什么。 嗯， 对，然后慢慢的适应了以后才好一些。 嗯，所以在语言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然后才能够就是听懂当地人说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大考验，因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口音都不太一样。 对， 其实， 所以你要慢慢去适应， 嗯， 去，因为像南美的国家，比如说像哥伦比亚或者巴西， 嗯， 他们就蛮重的口音，然后包括， 亚洲的国家也都是啊， 对， 印度啊，日本啊，韩国，他们口音也都怪，尤其是日本，口音 也怪。我们那些印度小，不是日本小姐是不会说英语的， 啊， 所以我们就是单纯靠写， 靠写汉字， 对，写汉字或者是翻译，嗯， 啊， 这样子， 那没关系，只要能交流就可以。 对，但是交流其实语言是最大的一个屏障，你只有当真正的能跟他沟通的时候， 嗯，你们的交流才是没有障碍 的， 的 对对，是的，嗯。 那其实在这个去国外参加比赛这段时间， 嗯， 你的粉丝也一直在关注着你， 一切的关注，是的， 嗯， 是的。 我刚刚其实在听杜阳他在阐述自己跟粉丝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关系跟你好到一定程度的人才敢 就 是无所顾忌的黑 你 、嗯， 才敢这样去说。 对，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是会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 嗯，让你变得更好。 对，就比如说我在做那个 Beyond 时尚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的粉丝其实我感觉他们会跟我一起的成长，我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穿搭有关选美， 嗯， 但他们会就是不一样，因为有一期，对，因为有一期节目我们就是后期是，做后期的小哥哥字幕没有加对，就跟前几期的就是字体是不一样 的、嗯， 更上去没有几秒，底下粉丝就留言说给那个后期小哥哥要就是剪鸡腿儿，因为这个后期怎么 做 的，做 得很差是吗？ 对，怎么做的，然后赶快就下下来，然后重新去做， 嗯， 就是我们审的时候都没有审出来，但是粉丝看出来了。 这真的是 对，就是 铁粉， 细心的铁粉， 对，细心的铁粉。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们每个人我都蛮珍惜的。嗯，对对对， 有这样的粉丝真的是一个财富， 而且很幸福的事情。 对， 嗯，我现在都不太敢问问题了，让你说，我想问个问题， 问吧， 可以继续 大胆 问一 问 这个我 给我普及一下这个我不了解的选美的知识啊。那在任期之内都要做点什么呢？ 任期之内其实更多的是公益的工作，因为其实包括你自己的公益项目，还有组委会给安排一些有关公益的工作，其实是以这种大使，甚至是你要深入到当地的地方去探访当地的人，然后去给他们带去他们需要的东西，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高嘛，所以会有一些时尚相关的工作来，也在我的任期当中。是这样的。 那这个你都去看望了哪些弱势群体，去帮助了哪些弱势群体？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每个选美比赛它是帮助的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可以做一些公益。 对，因为我自己本人的项目是在北京的延庆，因为我是中 正 部长的北京女孩，但是我其实没有去过北京的山区，没有去过周边的地方，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入到怎么说呢， 深入到延庆 对，深入到真正的山区。其实那儿的人真的是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的，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就是农村人啊，我们是延庆人，我们不是北京人，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很多留守儿童，因为当地的孩子的爸妈 都打工， 都会对到北京或者是到周边的地区去打工，所以孩子真的从小就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这个是跟我从小到大印象当中的北京是不一样的，所以 跟我们也不一样。 对啊，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去到就是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去帮助他们，陪伴他们一起成长。跟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女孩，我就不说她叫什么了。她从小就是父亲是因为之前做过一点错事，然后去就是进监狱的，然后妈妈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离开了他们，所以他从小就是跟奶奶长大，然后奶奶就是从小就跟他说啊，你是一个多么苦命的孩子，什么这那的，所以那个孩子从小心里都是 自卑，受到很大阴影， 很自卑的。你会发现他非常不愿意跟人说话，但是他画出的每一张画都有太阳，都有爱心，都有花朵，甚至有自己的手掌，所以其实他内心还是渴望这样子的 温暖的。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更多的是除了带去他们需要的比如说学习用品或者是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心灵上的陪伴。比如说像我像他们都是独生的孩子，所以从小到大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希望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陪我长大的，对，所以其实能够陪伴他长大，每年去看望他，去跟他交流，也是我觉得对他来说更需要的吧。 这个刚刚听杜阳的这个叙述，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事情真的是有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在里面。 没错， 是的。 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选美小姐她的另一面。 嗯， 一下沉重了。 对，我觉得今天 升华了。 对，今天我觉得我一直在科普，我觉得我好像就像打破砂锅问到底一样，然后我在问杜阳的怎么参加选美的，为什么想参加选美，怎么参加选美的，参加比赛以后是什么样的，培训是什么样的，然后拿到了冠军以后，当到了世界小姐以后，然后在任期里面又是怎么样的，然后又创业怎么样的，我突然觉得就杜阳这一路，我今天从头到尾就科普到底 了， 科普到底啊。那现在我觉得已经聊了前面很多选美了，我们来聊一聊杜阳的创业吧。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Beyond 时尚吧。刚才你们说了 Beyond 时尚是一个短视频，那目前已经更了多少期？ 已经更了60多期了，然后现在已经做了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坚持下来。 对，其实从创办到现在，其实我个人觉得给我个人的成长会比较大，因为我本身对就是这种节目或者是对这种策划都不是特别了解。说真的，应该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从零学起，但是当你决定要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不能跟别人说你是什么都不会，你是从零开始的，所以也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学会编，学会剪，学会这些，当然不是我自己做，但是我自己要会。然后包括像主持，我之前没有主持过节目，也是一点点练出来的，包括背稿什么，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你们的工作的辛苦。 对， 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开始的，然后包括考试等等等等，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的理解，然后也是从中学会了有关这种短视频的制作这一块。那当然前期后期的整个创业的过程其实是从头到尾体验了一遍，跟之前工作学习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之前这个刚才只说了遇见了合伙人，所以就开始创业。那为什么当时因为你是学园林专业的， 对对对，是的， 为什么没有干本专业的工作，而选择了一个就跨到了这儿，然后为什么要跟大家普及时尚？ 对，我觉得是 因为这个比赛改变了你的想 法。对，我觉得 是 改变了，就是我对刚刚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是我觉得坦白讲，选美赛事并不是能够让你一步登天飞黄腾达的一个赛事，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收听或者直播前面有这样的女孩子，她抱着一颗要成名的心来参加比赛，我会劝她趁早不要来，因为我个人觉得选美比赛至少是一个让你开阔眼界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确实不能让你一步登天，因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对， 想要来， 对，想要成名，想要成为这个冠军，但是我个人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见识上或者是一种体验上的不同吧，因为当你真正的做过这一年的任期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经历所有经历的美好都是你周围的人帮助你给你创造出来的，对，所以你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去走，对， 选美和选秀还是不一样的， 对，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包括佳妮可以谈一谈， 对，其实我也参加过， 你也参加过， 他参加过， 我是在杜阳两届之后参加的世界小姐中国赛区的比赛，我也是，就是他刚刚说的话，其实我印象就是我非常的有共鸣。你在参加完比赛之后，现在我都不怎么提我参加过这个比赛，因为就是你自己的目标和这个比赛，这比赛只能够作为你就生命当中的一段插曲， 对， 一个很美好的经历。但是之后呢，你的大目标还是要跟着你自己的计划 人生规划来走， 对。 对，就比如说像杜阳他现在做这个别样时尚，这也是一个从零开始重新开始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这就是他自己在为他自己的目标在奋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当时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怎么说呢，暴露一下自己，也曾经想过就是这个比赛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知名度， 这是很正常的吧，就是大家肯定会想参加这个比赛，而且是一个世界级的比赛， 对对对， 肯定都会想这个比赛会让我开阔很多眼界，会丰富自己的经历， 对， 可能还会给我带来一些更多的经济收益，更好的机会，这都是可能的， 对， 我觉得 这 是很正常的。 但其实参加完之后，就像杜阳所说的，他给我们更多的是开阔眼界，或者是带来了一些公益经历， 对对， 这个是很可贵的。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能够让你去遇到一些，我觉得不管是伯乐，或者是能够跟你 欣赏你的， 对，欣赏，互相欣赏的人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它会让你开阔自己的眼界，就比如说其实最简单一个例子，我在参加全球比赛之前我是没有出过国的，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所以我真的超级紧张的，对，真的超级紧张，包括能够遇到我的合伙人，我觉得也跟我参加比赛分不开关系，但是真正你最后的收获还是要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走去走，所以也希望就是听众的这个女孩子们如果有自己的理想，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参加比赛，但是不要抱着就是 参加比赛就可以怎样怎样的这种心， 对 对, 对, 对， 一定要就是抱着一种锻炼自己， 没错， 然后正一点的这种心态去参加比赛， 是的， 然后不要先想着自己能获得什么， 对对对。 那如果有一个女孩跟你说，就是我要去参加比赛了，然后你需要她准备什么呢？就前期的准备，比如说 具体的准备会有哪些呢？ 刚才我们说的是心态上的准备， 对对对，心态上的准备，是 的，那具体的准备， 那我觉得具体上至少就是。我觉得首先是要做自己，因为我在所有的选美粉丝当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杜阳姐姐，我怎么样才能变得更自信？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自信除了你表面上的你要会怎么微笑，你的仪态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你自己， 内心里的 对, 对，要相信自己，所以其实我会希望他们可以在比如说在上大学之前都还是有这种一步一步的好好念书，到了大学我个人觉得自己他的自信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 对，没错，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你自己要学会怎样穿高跟鞋，你自己要学会怎样去面对人，怎么讲话，我觉得可能就至少前期的准备就够了，因为在参赛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很多机会让你一个人站上台去讲话的，坦白讲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至少在我们的上学的过程当中很少能一个人站在台上，对，甚至是老师问 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来提问，然后所有人都是 低下头，害怕对视， 对，害怕对视， 就是我们自己一样。 虽然说我对我没有了，就是我自己，我虽然说没有经常自己一个人站在台上，但是我经常一个人站在教室外面，就 对，那也很棒啊。对，站在外 面，外面 有一些就是过去的老师，然后打声招呼是吧？ 不，他站在教室外面可能 罚你，怎么又罚？你怎么因为啥又罚出来了？就都跟很熟，就跟巡场的老师都很熟。哎，你好，你好，你好， 对，老师都认识。罚的多了， 就是要有这种 这种。你现在一个人站在外面。 对对，一个人站在外面的经验。对对对，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这种比如说参赛的计划，可能前期就是要锻炼一下自己演讲的能力，或者是表达自己的表达能力。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些体态上面的准备，比如说不能驼背，或者是走起路来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就这些要自己。 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漫长的过程嘛，因为驼背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影响到你的。 是的，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是学习舞蹈，是因为因为我长得很高，我12岁就长到1.8米了。 我也是 啊，真的。 对，个子高的女孩可能都有这个烦 恼，长得比较快，所以就是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要修正自己的体态啊，不能到我都已经驼背到18岁了，我再怎么准备，其实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那后期改正是没有什么 后期改正 需要你的意志力，就像你健身一样，都是需要自己的意志力， 用头脑去支配身体这个样子。可能咱们现在就是说高还不太具体，我们请杜阳给我们一个数字吧，你的身高是？ 我现在是1.82米，但是我12岁就长到了1.8米， 12岁的时候长到1.8米。乐淘，你现在长到了多少？ 我不信，我跟你讲，我表示怀疑，我深表怀疑。 那一会儿 就 跟我穿 高跟鞋。我的官方身高，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官方身高。我初二的时候，就12的时候，我当时是1.52米。 1.52米。 就你们说啊，我初二的时候就有12的时候就1.8米了。我想了想，那时候上初中，我应该是1.52米，我坐班里第一排，然后老师就天天那么摸着我，然后上课。 我 那你后期发育比较好。 对，我上1年级的时候入学的时候是1.41米，然后1年级升2年级的时候是1.49米。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高，所以我从小到大面临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走错班了，你是不是蹲班了。对，就是这样，这是我从小到大，但是一张嘴就是还是小朋友嘛，就是跟大家 是一样 的。 来跟大家报一下我的身高啊，官方身高我报1.82米 哦， 然后我裸高1.81米，就是裸高，就医院量的那种是1.81米，这个是不掺水的，然后我们再穿个鞋也就1.82米、1.83米吧，好吧。 在男生里面很不错了，你已经超越了我。因为我是一个男生的可能标准身高，我1.76米、1.77米这个样子。刚刚对，刚刚在说到那个， 但是我今天见了杜阳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坐着吧，我们坐着，然后我坐高一点，今天我坐的直一点，然后不要老这么踏着，今天我坐的直一点。 对对，看多看我都会治疗颈椎病的。 治疗紧张，这个倒是头一回。 所以说你刚才给我报1.82米，我有点不太相信。 我今天穿鞋了，对，穿高跟鞋，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下一次提前 过去嘛， 对对对， 提前跟你说一下，我们准备平底鞋，凸显出你的身高。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二位。今天一直包容我，然后 没有 然后 今天正因为有你这个呆萌的存在，然后才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选美比赛。 对 商业互捧，你难道不反应 一下吗？ 我觉得你说的对。 好尬呀。 谢谢你今天一直在捧我了，谢谢你今天一直在捧我了，然后谢谢杜阳今天一直在跟我们解答我的各种各样或许低级或许这个 没有 什么脑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就我找几个朋友嘛，然后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嘛，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的明白这个选美比赛， 对对对， 不太明白这个选美标准， 对对对， 然后也不太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对于美有所曲解吧。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曲解，就是因为可能以前就是更多的人，比如说像 TVB 选出来的人，就是从事影视上面的工作，所以大家固有的印象就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在国外选美冠军，就像刚刚说的，有当市长的，有做律师的， 对啊， 也有做医生的，各行各业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要做些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我如果一旦做出一件可能比我世界小姐做的要更好的一件工作的时候，大家慢慢的这种观念就会转变了。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比如说佳妮今天坐在这里，然后再坚持她的主持或者新闻的梦想，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去努力。包括我现在在做的除了别样时尚以外，我也会就是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我国外的世界小姐带到中国来，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再输出到国外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接下来很长时间会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事情，让国际真正的认识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一些内容 就是东西。 对， 哎，这个我发现就是其实他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主题已经又升华了。 对，我觉得 在 现在我就 在传播中华传统。 我觉得今天对于这个选美这件事情，杜阳就在不断的升华他在我内心中的就是地位。 谢谢。对， 就是原来我觉得啊，就是一个 选美冠军啦， 选美 对，和模特差不多啦， 对，就 长得漂亮啦， 对。 但现在你知道了，就是选美冠军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要做的事情有那么多， 就不能只是金玉其外，然后而且还要你有强大的内心，你需要有丰富的经历，你需要有超强的头脑，需要有才气，是一个很全面的人，就优秀嘛。 谢谢这个夸的 商业互捧， 谢谢 商业互捧， 商 业互 捧，你很帅。 哎， 你说的对。 对，刚刚其实杜阳也跟我们就是说了一个概念，其实世界小姐她不是一个职业， 对的， 她只是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经历或者怎样，你不能够把这个选美作为一种职业去做， 对， 你只能够就是把它当做离你的目标更近一点，开阔眼界的一种手段，真正的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 还是要自己去寻找。 我觉得她对，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她是不是职业可能我们暂且先放一边，但至少她不是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更觉得它是精神层面上能够让我一直支撑我去做更多事情的这么一个精神上面的支持吧，我觉得。 在获得了这个奖项之后， 对， 你会以更高的标准去 要求 自己。 对，要求自己，对，包括周围的人也是会以更高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要求你，所以也是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职业理想会更重要一点， 也影响了很多的人。 对， 没错，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杜阳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让我觉得早上起来我今天有点宕机，就是我今天来了就跟他们说我好困我好累，然后但是今天他一直在给我 正能量满满， 而且我觉得今天上午学到了好多东西，就是给我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新篇章啊， 就跟上一节非常精彩的课，你本来瞌睡但现在也都已经精神的那种感觉。 对，原来只有下课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好了，北京时间的9:27，刚才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杜阳给我们普及了各种各样的选美的知识。然后在最后半个小时，我想请杜阳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他的创业项目，来聊一聊这个别样时尚到底是哪儿不一样。我们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我们稍后见。 一会儿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回到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乐涛。 大家好，我是佳妮。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第64届中国世界小姐杜阳，同时她也是别样时尚的创始人。在今天这个板块，我们也要讲一下杜阳的创业故事，极力掩饰我刚刚的尴尬。 不是，你刚才提到了中国世界小姐， 对，中国世界小姐，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又新加了一个比赛吗？应该是世界小姐， 对对对， 世界小姐的这个中国区的冠军， 的中国选手， 对对对，中国的代表，对对对， 所以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说他是我们 中国世界小姐。因为 对对对， 今天我听到的比赛实在是有点多，所以说导致我今天， 好好没关系没关系， 啊、跳过这一趴。 我们继续聊创业故事，同时呢， 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上半时段我们一直在聊这个， 对， 我赶紧接一下啊，就上半时段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选美，一直在跟我科普各种各样的知识，下半时段我们来跟杜阳聊一聊他们创业计划。那你创业这个做这个别样时尚，你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你想通过这个视频或者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什么，来帮助什么？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就是跟大家分享吧，分享有关选美，分享有关自己的一些穿搭的心得。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更多的所谓的时尚类的节目可能是只告诉你啊，这个配这个，那个配那个，但其实我觉得这些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但是我可能会更多的在我的视频里去分享大家什么样的场合要怎样穿，就是会有一些应用场景在。因为第一个是实用，第二个是教大家在这些场景里你应该做到的礼仪，或者你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表达。比如说你如果去跟闺蜜去喝一个下午茶，但你穿得过于花枝招展的话，可能就在旁人看来对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对， 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些是现代女孩要注意的。那么另外对要得体，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分享，就像刚刚我们分享的有关选美的一些东西。因为在我从当选到一直到包括到现在，都会有不同的人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一遍遍解释实在是太累了。因为没有不是因为还有一点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短视频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对，比较新颖的方式，而且大家都每天都在刷短视频，所以可能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我的初衷就是这样。 在说了这个之后，乐淘你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了？ 我觉得我应该会学到很多吧。我觉得今天在杜阳身上我已经学到很多了。 今天已经给你上了一节选美的公开课了。 对，已经了解了很多知识了。但是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就是我又把那些曾经大家一遍一遍问过你的问题，然后我又重新答起来 了。没有，很正常。我觉得这个是我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世界小姐 普及嘛，科普嘛。 对，其实世界小姐是在我身上永远都不会抹去的一个标签，所以我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向大家来宣讲。我觉得，嗯。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谢，非常的 感 恩，感恩的心。 对，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选美冠军不只是能够做一件事儿，他可以做很多很多，其实像所有的女生一样的，只不过他有一段公益的经历或者是世界小姐的经历这样子。 但刚刚其实杜阳你也提到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 风景 园林设计，是哪个学校呢？ 林业大学。 林业大学，那这个专业应该是林业大学的招牌专业专业之一啊。 对，是 的。这么好的一个专业下，你为什么没有就是没有选择继续去从事这个，反而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世界小姐给我带来的机会，能够让我去表达，能够站在台前去表达，跟大家交流。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在我的专业里，更多的是坐在幕后，还是设计。因为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也一直从事的就是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和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同的时期做不同的事吧。因为其实现在我在觉得我的专业上面的东西还是在审美上给我有指导的，但是可能我不会真正的去再设计一片园林，再设计一座大楼，可能就不会了。但是我觉得也许在我50岁以后或者60岁以后，当我真正的可以回顾自己这一生做过的东西的时候，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作品。 找个小情绪然后去。 对，是的，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杜阳，那你现在做这个短视频，你就是你传达的这些，比如说教大家礼仪， 对， 教大家穿搭，那这些知识你都是从这个世界小姐的这一段经历里面获得的，是吧？ 对，是的。还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还有一些是小的时候从小到大爸爸妈妈的教导吧，我觉得。比如说其实北京人理儿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有些理儿还是值得大家去延续下去的，比如说跟长辈要说您啊，或者是就这些很小的一些小点，对，一些敬语，很小的一些小点，我觉得都是现在年轻人可能应该分享到 不太在意 的， 应该去在意的， 对，应该去在意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总要有一个人这样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形式。因为我就是个90后，所以我完全知道大家都喜欢些什么，所以我更喜欢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说我喜欢的东西去表达我想说的话啊。 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表达你想要传递给 年轻人的东西，对，跟分享给大家的东西。对对对，是这样。 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是你通过这个短视频的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这个手段吗？年轻人的方式你对他怎么理解？就除了这个短视频你刚才说到比较吸引以外， 对， 就在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短视频都是教礼仪， 对对对， 教你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怎么穿搭， 对， 有很多都是这种同样题材的。那你觉得你 怎么脱颖而出？ 对，怎么脱颖而出不一样？ 对，我觉得脱颖而出不敢当，就是更多的是我觉得用一些小手法吧，比如说有这种情景或者扮演的形式，然后去把这个故事或者这个事儿给讲出来演出来，对，我觉得就够了。因为对我个人而言，我可能不太擅长那种怎么讲另辟蹊径，或者是特别一针见血的那种语言的那种方式，可能不太适合我。 犀利的语言， 对，犀利的语言可能不太适合我。但是如果要是比较有意思的演的话，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对，挺轻松的事儿，对。包括这次我们去贵州丹寨也是做这个扶贫的项目，就是把国外的世界小姐请到国内。其实我们在图文啊，包括一些小的短视频的呈现方式，就是很自然的这种。然后大家也是平常的嘻嘻哈哈，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土味情话，也会让大家就是互相的就是沟通一下这样子，所以也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小想法。然后我周围的这些粉丝或者朋友也会因为这种熟悉的小点而更加愿意去了解，哦，原来他们是在看苗绣，他们是在看苗营的制作过程等等等等。对， 就其实是把这个故事演出来， 对， 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感同身受，就置身于这个 更形象化吧。嗯，对对对、 这也就是你自己找到的适合自己的一种路。 嗯，是的是的。嗯， 那其实做短视频的话，如果是只教这种礼仪啊，或者是只教这个服装搭配，我觉得会枯竭吧、就是如果你只用这种礼仪教学、我觉得他可能教很多就各种场合试用完了以后你会枯竭。 对， 那未来是怎么进行发展的？就是你这干货说完了， 对对对， 我们应该就是把干货虽然说插在里面的、但是干货说完了以后、你未来就是是怎么、准备 怎么规划 去规划这个 Beyond 时尚的。 所以接下来我就是希望能够 Beyond 时尚更多的能够承载就是中国和外国然后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 桥梁吗？ 一个桥梁，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内有很多很多很悠久的文化，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去到贵州丹寨之前我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这些真正当地的非遗的宝贝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大家看见。 对，没错。 或者说大家看见了但是大家用不到而已。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以这种比如说城市人更加能够用得到 的 方式、能够更年轻人更喜欢的方式、然后传播，让他们让我们先接受、让我们先用得到，然后再把它通过我们各位的世界小姐姐们然后再传播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我觉得又有意义，然后让大家也有收获的一件事儿，能够让我们 Beyond 时尚不断不断不断的走下去。 就其实一直这个， 虽然说干货说完了以后也要永远保持新鲜的血液。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还有一个小私心，为什么要把我的各位世界小姐姐带到中国来，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外的比赛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认识100多个国家的女孩实在是不够， 认不过来。 你可能一天只跟她说一句话，这一个月就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会有一段很美好的经历，就像佳妮就跟我说说端阳姐你今天来吧，我说好我就来，就是这种很基本的，就是一种特别信任的感觉。然后所以他们也愿意来了解中国，那我也希望能够让他们了解到 中国，然后 对，而且能够 了解我们的文化， 对，输出出去。对，因为他们在各个国家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了，所以能够让他们去帮我们讲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是更有力量的一件事儿。 对，让他们亲自来到中国来感受体验中国文化，然后再去发现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之间进行一个碰撞，再碰撞出来火花。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都有点期待啊，想看。 刚才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里面有人说，有你的粉丝说跟我们互动互动呀，互动互动呀。那未来在未来都有哪些活动呢？会跟粉丝互动的活动也好，然后跟粉丝有关的活动也好。 我觉得我的整个的这个就是未来的 Beyond 时尚的这个计划，可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粉丝来，或者是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能够让他们真正跟我们一起走到当地的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也让大家能够一起来看当地的文化。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儿的同时也在学习自己国家的文化，因为这些我也都不知道。 咱们90后 传统文化是我们不知道的，其实真的很奇妙。 对对对， 就像你刚才说到去到贵州苗寨，然后那个地方我也去过，然后他们的衣服然后他们的文化就很奇特。 对， 他们在大山里，但是觉得他们的文化真的特别的好玩。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在当地带出来就是当地人做的一款竹子包，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 上秀场 很有意思。 对，可以上秀场。所以我就拿着它，因为我从丹寨走了以后马上就去到欧洲，然后全程就被就是各种人夸，因为包括我去进到一些商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商场的 sales 是有点对，但是他们都会就 这个牌子我竟然不认识。 对，然后他们就讲啊、哦、这个包哪来的，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说这是 from China 的，然后他们就说啊、哦、是吗，然后就觉得很好看啊什么的。所以我回来以后就是把它全都整理发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传播量就很高，因为大家也突然发现说哦，就是真正大山里走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用到。 其实很多手工的东西真的很好看。 对，很好很好。 用一句话总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能够让更多人用到，我觉得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那活动呢，未来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带着你的粉丝们一起，比如说我带着你一起带你的洋气团一起，我们一起再去一趟贵州。 是的是的。 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文化，嗯、 对，或者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 对，是的，是的， 带着他们一起去， 对，有没有这种考虑和想法？ 有，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也非常的喜欢或者支持我在做的事儿、嗯，所以我觉得能够让他们更多的参与进来，也是我希望在未来能够做的。嗯，能够成为我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嗯， 所以咱们粉丝朋友们，杜阳都在惦记着你们每一个人，也在积极的找着就是任何的方式可以跟你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嗯、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科普知识， 没错， 还有关于这个世界文化之间的这个知识。 嗯，也希望杜阳这个事情能越做越大、嗯、越做越好， 是是， 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传达出去、 嗯、好、嗯、 那作为这个世界小姐， 嗯， 你是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嗯， 然后你再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出去，这算不算一种标志性的、 嗯、 就世界小姐是不是都是一种标志， 希望能够做到吧。 哎，他好谦虚，他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他一直在说我希望我自己做到，就是其实他目标不止于此。 嗯哼， 希望能够，就是其实你肯定是有更高的目标的，只不过现在感觉自己还没有达到。 对对对，一步一步、嗯、一步一步来，就是没有一件事儿可以一下做成的。嗯 嗯， 没有一蹴而就的。 哎，今天从就是跟杜阳聊了这么久的天之后呢、嗯、我们真的是感觉就是这个世姐比赛，世界小姐比赛，选美 比 赛、 哦、世界 比 赛，嗯， 对， 嗯， 它简称世姐， 世姐啊， 再次普及一下，哈哈，最后一个知识点，记一下哦， 学到了好多的名词，今天大家从头到尾跟大家梳理一下，我觉得拿小本子应该记下来。 对， 我们梳理了 这个三大国际的比赛，下次来的话，杜阳给你出个卷子。 然后比赛到底都需要做什么？都需要哪些前期的准备？然后比赛的时候又会经历哪些？杜阳还给了我们很多，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比赛，还给了他们很多建议。 嗯， 参加比赛以后呢，当上了世姐以后，然后杜阳还跟我们讲了讲他在任期内他做慈善的经历，跟我们传播了很多正能量。 嗯， 最后杜阳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项目，然后他的梦想，他的目标，把中国的民族的我们这些大家可能都不太，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可能不太知道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传达出去，发扬出去。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受益匪浅的一天，一上午一早。 总结得非常好。 虽然说 杜阳老师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 虽然我很困，虽然说你们上午就是， 我觉得你现在精神了。 对，现在你已经精神，就像我刚刚说的，一节精彩的课让你精神了。 嗯，对，精神到最后了是吧？ 果然 快到最后了， 打铃了。 对，每次到了这个时候都是最精神的时候，是吧？就是看着那个表，马上就要到了那个点儿。慢慢的，就是当我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我觉得力量都涌到了我的身上，是吧？ 嗯，但今天还不错，在最后的知识点总结的时候， 这说明我这一堂课，我今天这一上午都在好好听。 嗯， 这是学渣和学霸的区别。 这还嘚瑟上了。 就是你知道吗？学霸呢，就是数学老师，比如说在讲课，然后因为这个，所以说得这个，不在这儿了吗？明白了吗？最后是这个，对不对？然后学霸，嗯，没错，学渣哪儿，为什么？然后好不容易最后终于钻研明白了，然后跟大家总结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相信就是今天上午还很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麻烦到了杜阳， 没有， 因为我相信我问到了很多问题呢都是很初级的，因为关于选美比赛、哎、我 不用这么在意了，这已经是乐淘第二次说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 应该 想跟 杜 老 板都已经说过 OK 了，我要做粉丝的称呼、 这个， 没有 答疑解惑， 天 哪！对，教我们创业，在最后一个板块还就是告诉了我们，就是短视频如何做出自己的内容，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进行一个分享。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特别棒的干货啊、 嗯！ 除了这个选美之外，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特别收获。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想去做这个自媒体。 嗯， 这个杜阳也是分享了 自己的，现在非常多。 对， 我觉得做自媒体的多归多，但是每个一定要有自己的 特色。 特色 是的，是的， 嗯。我觉得杜阳靠着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给这个短视频也赋予了很多特色。 对， 我觉得未来在我们节目之后，相信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会去关注这个别样时尚，然后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觉得礼仪这个东西真的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对，一点一点的积累， 得体做事是否得体，让人是否舒服， 没错， 我觉得这就是礼仪的培养。 嗯， 原来我只觉得啊，这就是很简单的 一 个 说的这个词而已。 对， 现在这一次是你知道了这个礼仪这一词它背后的意义，它深刻的意义。 对，没错没错。 所以乐淘今后可能就会继续跟着我们杜老师求教吧。 原来我是觉得啊，他站得很直。 走路挺好看。邯郸人吗？去学你们邯郸人走路，邯郸学步吗？ 哎，最后这个就是乐淘，你刚刚不是还有一个保留问题，你想要校正一下自己的身形？嗯、 对对对，然后 最后就留一点时间， 对，可以，可以请杜老板来给我就是纠正一下，就是应该怎么站才是正确的站法。 你 我要站起来了是吧？但是我不想站起来了。 对，那就不要站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包括我有一期视频，他专门就是教大家怎么站的。我觉得女生或者就是男生也一样，就每天都要给自己5到10分钟贴墙站。然后这个时候贴墙就不能全身都贴在墙上，但其实是就是后脑勺的位置，然后肩膀的位置。臀部的位置还有脚跟的位置是要贴在墙上的，然后剩下的地方都要空出来，比如说脖子这个地方、腰这个地方是要空出来的，有一拳的距离，然后但是整个的这种感觉是要头顶要往上，就是 像有个木偶牵着 一样。对对对对，其实你们对啊，学播音主持应该有学过形体，是这种感觉。 所以做电台 所以要有这种感觉，就是要有一根线牵着的感觉，往上顶着。当时我在练的时候，我每天都要站3个小时， 火 3个小时。 对对对对， 天哪， 就是要站到， 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 对，要站到倒下的那种感觉，就是站完之后可以休息了，然后就动不了了。 对， 然后慢慢就对， 慢 慢就习惯了。对对对、嗯。但我觉得，因为大家现在经常的用电脑或者用手机，其实每天应该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训练，能够让大家纠正一下身形。 那走路呢？正常的走路呢？ 正常的走路，其实我觉得跟正常走路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女生如果要是穿高跟鞋的话，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对， 因为很多女生穿上高跟鞋以后，身体都会往前倾， 对， 嗯、 就会走。走成那种， 对，就很丑， 向前特别 对对， 膝盖弯着走路那种， 对对对，是的、嗯、所以其实第一个是你的高跟鞋可能没有找对、 嗯、 第二个就是就是在穿上高跟鞋以后一定要腰部用力，让上身尽量的感觉向后倾，这样的话其实别人看起来你是直的，只是你自己感觉 你自己要仰过去了， 对对，自己要仰过去了，但慢慢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就一定要腰部用力、嗯、就很多女孩穿上高跟鞋以后腰部很散，所以你看起来他走路就是像， 嗯， 这叫 核心一定要 对对，就是像蚯蚓、 海草、 海 草，海 草对，像跳海草舞， 跳 一样，对，像海草一样、嗯，所以就一定要就是后背要用力，所以其实穿高跟鞋还是挺累的，很辛苦的一件事儿啊。 嗯，在听杜阳说完之后，我和乐淘都已经 不用穿高跟鞋是吗？ 对对对对 对，在说完之后，我跟乐淘我们俩都已经坐正了， 挺起来了。 本来我今天一天都是这样的，然后突然这会儿就慢慢的开始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大家最后 醒了是吗？ 对，大家要想看一下 睁开了双眼， 对，留下你这个乐淘难得的这个挺拔的画面，可以。收看我们视频直播，插一条硬广。视频直播 做电台了吗？ 那现在有直播，你也逃不掉啊。 直播嘛，就没有原来没有视频直播嘛，对不对？ 好吧， 现在有了视频直播。 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潮流的发展，你必须要做出改变，做出进步。 坐得直，站得直。 嗯，咱们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也一起监督一下乐淘、 嗯。 等他下一次来的时候，看看他的体态会不会在这个杜老师的指导之下呢有所改变。 越来越高，越来越直。 啊，对对对，你就长到 再长 了， 对，再长0.5公分，比较实际的说。 好，努努力，23窜一窜嘛，今年正好23，我今年赶紧努努力、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又秀了一波年龄吗？ 就是意思，我很年，我还年轻， 我还 年 轻， 我 还, 年 轻 我 还可以发育， 我还可以长，我还可以长。 嗯， 今天上午也是麻烦杜老板了，然后 没有没有，谢谢 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来跟我们聊这个选美的经历，来给我们普及这些知识，最后还给了我这一个小干货，让我以后呢可以就是。站得更好看一点，更帅一点啊，更酷一点啊！ 走入视频，走入电视。 哎呀，我努努力啊！嗯、以后再说不，我真爱我的岗位，不好意思，我坚守在这里。 好吧， 不要挑事情。好了，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一首歌吧，然后也感谢我们的杜老板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那下一个节目呢是。 活力 music， 对，活力 music 啊，你看你记得比我清楚啊，虽然不记得就在嘴边啊、 嗯、 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